北京时间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华语流行音乐进入到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很多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呢，都以乐队或者组合的形式出道了，给无数人留下了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美好的回忆，是吧？这个细数一下呢，不同领域的乐队跟组合真的是相当多。摇滚领域呢就不用说了，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真的黄金时代哈。这个黑豹、唐朝，这个对不对？很多这样的。那么流行当中呢也有很多，比如说 Beyond 啊、草蜢啊，在这是更早一些了，还有小虎队呀、啊，或者说是这什么动力火车呀、啊，还有无印良品啊等等等等这些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情感文化范儿这样的环节当中来跟各位说一说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乐队组合。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说一说你最爱的乐队组合是哪一支呢？为什么爱上他们的歌？还有乐队是因为乐队唱过的歌，还是因为乐队奇怪的名字，还是因为乐队主唱别具一格的嗓音，还是因为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呢？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而且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特别大的惊喜要给各位，那么具体详情呢各位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那么要说影响力在当时最大的乐队啊，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Beyond 乐队了，对吧？歌迷们无数的歌迷哈，可以说是把他们称作一支伟大的乐队，不光是因为他们推出了相当多经典的歌曲至今都在传唱哈，更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风格还有音乐的精神深深的影响了一代一代人。Beyond 乐队呢成立于1983年，最开始也是一支地下乐队，那时候呢还不太被大家所接受，后来呢他们尝试出了一些专辑，在1986年的时候自己掏钱做了第一张专辑再见理想。那么这张专辑的诞生呢让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一年之后呢这支地下乐队就变成了一个正式的地上乐队了哈。Beyond 呢真正被人们熟知并且喜爱还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的海阔天空、真的爱你、光辉岁月等等讽刺当时的一些热点问题，宣扬爱心，还有一些励志的歌曲，迅速的为他们树立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风格，一跃成为了当时香港最为顶尖的乐队。但是呢随着乐队的灵魂人物黄家驹的英年早逝，乐队的辉煌时期呢就结束了。在2005年，乐队中的其他人举办了一个告别演唱会，这让无数歌迷感到惋惜，但是呢 Beyond 的精神却随着作品流传下来。那么前一段呢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过哈，这个缝纫机乐队当时出来的时候就把 Beyond 乐队的其他成员也都招募了过来，真是当这个不再犹豫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感觉真的是超然，又像回到了那个年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 Beyond 的歌曲《情人》。 心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苦还有忍耐，是人是长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 情人来自 Beyond 乐队。虽然说 Beyond 乐队呢被很多人称为伟大的乐队哈，但是呢在20世纪的90年代他们呢还不是人气最高的。当时呢有一支乐队的有一支组合哈比他们人气更猛更高，那就是草蜢乐队。这个组合呢由蔡一智、蔡一杰和苏志威组成，由于三个人的名字呢都是草字头，所以说这个组合才叫草蜢。1985年呢他们参加了这个华星唱片举行的新秀歌唱大赛，后来呢被梅艳芳赏识，成为了梅艳芳的徒弟。当年呢失恋阵线联盟、宝贝对不起、半点心这几首歌呢也算得上是街歌的哈，走到哪儿都会听到的，就是在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放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草蜢的这个特别有年代感的哈失恋阵线联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真的是找到这首歌的时候，节奏前奏一响起我就觉得略显尴尬，可能就是因为接歌放多的原因吧。好吧，一起来分享哈。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追。 里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哈，出自当年的这个《家有仙妻》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都相当有年代感，但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全部来自于乐队和组合。那么欢迎各位也是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爱的乐队组合当年都是哪一些哈。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尤其是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英小超的朋友们，今天呢会得到很多非常意外的礼品，那欢迎各位呢也是移步微博来仔细关注啊。小伙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多少年过去了，我在他们的歌声当中成长，光阴在变，心底最纯真的感动不变，正像歌词里唱的，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怀念中学时约上同学一起租碟，看到半夜三点，疯狂收集相关的海报和画册，想想学生真可爱，胡思乱想都觉得很幸福，当年岁月轻松仍然是那么的真实。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你说的是哪个乐队呢？但是根据这个歌词呢，我觉得能猜到应该是 F4 的歌吧。听众风在微信上跟别人说，就知道一定会有 Beyond， 毕竟这影响力无法忽视啊。确实，其实呢，出现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些乐队的影响力都很大，不知道各位听过哪些哈。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草蜢乐队的歌曲。那么在他们人气正旺的时候呢，他们呢经常大家都会把他们和小虎队进行比较，毕竟都是由三个男生组成的高人气组合，所以说拿来做比较也是实属正常。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小虎队称得上是整个华语歌坛可以说是最红的组合了，没有之一。当时呢，男生是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对吧？女生是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和海报，这劲头真的不要嗤之以鼻，真的一点不比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追星的那个劲头差哈。当时呢，小虎队出道的时候，三个成员都还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那么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呢不得不面临服兵役的问题。97年，吴奇隆入伍，小虎队就解散了。后来呢，苏有朋、吴奇隆、陈志朋也就分开发展，各自呢也都非常不错，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一起来分享小虎队的歌《青苹果乐园》，还记得这些熟悉的旋律吗？ 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来自小虎队的歌，这些节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到，过了20年，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一点都不落伍哈。藏玉雪莲说了，感觉还是小虎队的歌，收集了好多小虎队的海报，嘿嘿嘿，我也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年我找了一张小虎队的海报，然后压在了我这个家里写字台下面，然后上面是一层玻璃嘛，每一次写作业都能看着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当时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吴奇隆的那个卷发烫卷那头发，然后我就特别想弄一个，然后跟我妈说，我妈就商量说，我觉得还是苏有朋那个头发挺适合你，好吧，就这样被这个扼杀掉这个想法了。小雨说最喜欢唐朝了哈 ，SLY 说后街男孩啊，这些这个歌都是非常非常经典。那么后来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做出这样的专辑奉献给各位。1998年，除了电视剧《还珠格格》火遍全国，那么昨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这样的信息哈。那么主题《当》以及演唱这首歌的动力火车也被很多人所熟知。那么直到今天，这首《当》呢，还是很多人去 KTV 必点歌曲。毕竟开头那个太能抒发感情了哈。动力火车呢，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他们这两个人见了很多年，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哈。这两个人叫严志林和尤秋兴，他们组成的。这俩呢是发小，都喜欢音乐。退伍之后呢，就在餐厅和酒吧里当驻唱。当时呢也是常常感慨到怀才不遇哈。后来呢被上华唱片发掘，签约之后成为了重点培训的歌手。那么除了当之外呢，他们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这首《那就这样吧》。记得呢，前几年网上还流传了一个张一山在酒吧里唱这首歌的视频，用京腔唱的，哎，你别说，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不知道如果说您来翻唱，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分享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这里是继续为各位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儿呢，来跟大家说的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乐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尤其是找新浪微博的朋友，会发现可能会有惊喜大礼送出哦。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从明天开始吧，

掌心来自无印良品。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的都是很有年代感的那些乐队和组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你最爱的那支乐队还有那首歌都是啥呢。尤其是关注新浪微博的朋友，可能还会有惊喜送到你。网友 Golden 说了，播的这些歌我都听过，是不是有些暴露年龄了？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嘛，你可以假装最近刚刚听到的嘛，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掩饰你的尴尬了哈。刚才那小果也是在微信上跟我留言说，哎呀，发出去才发现没有说哪个乐队，其实就是 F4。 那么刚才呢跟同事一起听节目，听青苹果乐园，他就忍不住站起来跳小虎队的经典舞蹈，我觉得太棒了。下一次呢，你就把手机准备好，把他跳这个舞蹈拍下，拍成视频发给我，让我再分享给大家。嗯，啊，小雨说了还喜欢这个第一代的青春美少女哈，哇，这真的是好有年代感哈。96年到99年的这几年当中，可以是红遍中国乃至亚洲哈，啊，太棒了，都是久远的记忆哈。但是呢，相信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这样的这个乐队的名称和组合哈。序言说了，一听到这些歌的前奏，汗毛都竖起来了，真的是满满的回忆，谁不是呢？是吧？这个连连浮云将他说了，人的一生当中，青春校园是最纯真、最动人的一部分。当然，描述那时候的歌曲呢，也是如此。于是只要校园这一部分被真实动情的演唱，人们在里面呢就能找出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换一个方式来填补曾经缺失的一些东西。谁没有青春年少过呢？我们或多或少在缓缓流动的音乐里，朴实自然的旋律里，感受时光的流逝。小七亚今天也说了，Beyond 的光辉岁月，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动力火车的当，无印良品的身边， F4 的第一时间，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飞儿乐队的 Lady 啊。哇，好多朋友都是留言，都是在太多了哈，真的是念不过来了。好吧，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各位放送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掌心，也是来自无印良品。那么呢，我们呢依然是向各位征集各位的翻唱大作，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成品作品或者说是您的音频链接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 Sonia 翻唱的《再回首》。那么这首歌也是相当经典。那么他的这个原演唱者呢是姜育恒哈。姜育恒的两首歌是最出名的，一个是《跟往事干杯》，还有一个就是《再回首》。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人牛呢？就是他真的是，应该是《跟往事干杯》的 MV 是他结婚的整个视频。这个大家应该是在这个视频当中，只要你去唱 K 点过这首歌，就会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无数这个明星当年的样子哈。那么其实今天姜育恒呢，他可能有些朋友说他没有组过乐队吧，但其实并不是的，我还真查了他的消息。他呢在高中的时候就爱上音乐，而且在高中的时候跟同学就组成过乐团，所以说他也跑不了。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Sonia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再回首》。 再回首，沿着灯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难舍一旧梦，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远走，再回首，不管明天要面对 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里中总有了无尽的长路等着我。 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 Sonia 翻唱的《再回首》，非常布鲁斯感觉的一首歌曲哈。听众杨天说，小时候学校成了乐队，想学小号，但是呢我牙不齐。哎呀，这个好吧，这个没办法，老师就建议我学架子鼓，当时没听放弃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悔，不然现在我就可能是摇滚乐队的鼓手了。你说这事儿哈，这个只能怪牙了哈。这个很多乐队组合呢都是临时组建的，没能持续多久，很可惜。但是呢他们有很多歌曲出来之后恰恰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比如在当年全亚洲都有着极高知名度的 F4。 当初呢言承旭、朱孝天、周渝民、吴建豪四个人因为一起出演了偶像剧才组成了 F4，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就已经火遍亚洲，甚至一些在欧美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都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不过呢这个临时组建的团队注定不会走得长远，首先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以团体的名义和公司签约，都是分别签的约。再说呢哈，这个人各有志是吧，当时组合当中有的人呢初衷我就是为了演戏，有的人的初衷是为了学习，并没有想通过团体的方式来发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出的很多歌曲恰恰在那个时代都是牢牢的撞击了并且抓住了我们的心，比如说这一首《流星雨》。 来自17年前的音乐 F4 组合的流星雨。我真的是特别清楚的记得，在2001年他们出这首歌的时候，哎，这个歌就不用说了，影响力相当的大哈。我记得当年呢，冬天的时候有一次狮子座的流星雨，然后真的是晚上半夜一两点的时候，跟同学一起裹着被子躺在天台上看，然后呢就想，然后当时就这首歌又特别火，真的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给我印象相当相当的深刻，不知道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大果粒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卢庚戌和李健陪伴了我整个青葱岁月，什么年华一大堆卡带都还在珍藏着。那么藏玉雪莲也说了，动力火车的那首痛也挺好听的，什么年华的那个在他乡也是一首相当不错的歌，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还有听众有来有去说，记得 F4 火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班里特别流行能挂在书包拉链上的卡片，好像一两块钱一张，因为没有零钱花，所以说卡片呢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哎呀天哪，听起来好心酸哈。听众小小说，看流星花园那会儿呢，正好过完了自己29岁的生日，以为自己已经老了，结果呢立马变成花痴了，从而确认自己还年轻，哈哈哈。好吧，那么在很多摇滚乐迷还有 K 歌爱好者的心中呢，信乐团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主唱苏建信高亢的嗓音令人很震撼，还有他扎实的功底，还有对这个唱歌细腻的演绎，是很多歌迷喜欢上他的理由。那么这支乐团的代表曲目就不用多说了，对吧，死了都要爱，离歌很多人都听过，而且听烂了哈，这都算是 KTV 的这个必点曲目，当然前提是你能唱上去的话哈。但其实呢苏建信还是挺烦恼的，因为他也没想到这些歌就成了自己的代表曲目，结果呢就是什么呢，去哪儿演出都得被点名要求唱这歌，观众是喜欢听，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唱下来是真累哈。但是相信呢可能很多 K 过这首歌的朋友也会知道，那不但是累，而且唱完了之后很可能第二天你就说不出来话了好吗。继续来分享这首高亢的死了都爱。但是呢我觉得歌名哈，这个我并不是很认同，我觉得比起死了都要爱，我觉得还是好好活着去爱，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宇宙会变心爱在。 啊，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 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等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离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死了都要爱，不离离弃之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曲终会 死了都要爱，来自阿信。那么赶快为各位送上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 Lydia。 那么 Lydia 呢，这首歌可以说是因为斗鱼而火。那么飞儿乐队呢，当年也是火的是把所有的音乐奖项全部拿了个遍，但后来呢，之所以逐渐没落，就是因为主要成员菲儿和阿沁交往过一段时间，后来呢又分手了，所以说这层关系对于乐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呢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你温度到了，这个点儿到这儿了，你不可能不发生这个化学反应的，对吗？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还是在歌声当中来怀念他们吧，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么在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10点钟啊，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依然是我的节目。那么今天跟各位送上的是移动迷宫的第二部。那么在今天的今年的2018年的1月26号那么影片完章终结的移动迷宫第三部也上映了，如果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看。我是英超，明儿个见喽。 谁要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天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员。 想见店内活动。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